宝贝儿，我爱你。 够了。 下面还有呢。 不用了。 PK。 你看这多好，能激发人的斗志。 滚。欢迎收听喜马拉雅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掷地有声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该我上场带飞了》，作者一世华商，别忘了给我们投投月票哦。 第217集。 神器领军的优势，陈辉兰的能安心放技能。 地图里，江晨跟打木头桩似的，往他身上轰了好几个技能。双方都在等着定身时间，时间一到，江晨一个封印符过去，又把他的技能给封住了。 太狠了，站着挨完打，好不容易能动了，却只能用普攻。 大巨客在心里悲愤，提剑就砍。 用普攻也要砍掉你的血。 江晨扭头就走，仗着施法距离长，开始放他封着。5秒后，封印技能也结束了。大巨客起手一个突刺，瞬间拉近彼此的距离。江晨早已料到他会这么干，提前退了几步。大巨客自然不会放过他，拔腿就追。两个人绕着3-4棵树刚追逐了2步，大巨客猛地又不能动了。 刚才那一下是怎么放的？ 我也没反应过来，中间隔着2棵树呢。 是啊，这是一个在所有人都没想到的位置放的技能。 这个必须得有一个赛后回放。 意外的选手也纷纷讶然。大巨客是老选手，吃过一次亏便会加倍小心，结果这么快竟再次中招，只能说明对方太恐怖。太恐怖的人又开始打木头桩了。等大巨客恢复行动，江晨封法术的技能早已冷却好，不客气地给了他一击。对局仿佛一个轮回，剑客的血是厚，但禁不住这么磨，没坚持多久就扑街了，而江晨的血还有足足90%。大屏幕同时给出回放，陈辉兰乐和大巨客中间是隔着2棵树，看似能挡住对方，但其实是有一条直线的。镜头给了特写，只见黑色的封印符从陈辉兰乐手指上的神器飞出来，擦过其中一棵树，紧接着又擦过另一棵树，倏地打在剑客的身上，竟是从这个缝隙里穿过去的。直播间直接炸了，两位解说也惊得差点爆粗口。 我的天哪，这你去哪说理啊？ 我鸡皮疙瘩都起来了，职业选手都是非人类啊。 听说陈辉兰乐当年在赛场能封到人自闭，这换谁不自闭啊？大巨客不冤枉啊。 可怕的是他还有90%的血，一穿二肯定是有的吧。 自信点，我觉得可以把靶子去啊。好，我们来看看 EY 第二位上场的选手是个邮件，比封印师的手长， 不知道能不能扳回一点劣势。 邮件的话很少，没像队友那样打招呼，而是闷头往前走。眼看要到地图中间，他停了下来，藏在树后架起剑观察前面的动静。这时一条消息飘了上来。 这个时间点你应该已经到了对吧？ 邮件不吭声，做一位合格的猎人，专注地寻找猎物。 出来，我都看见你了。 邮件不为所动。 就在你身后。 邮件猛地回身，发现没人，心头一跳，急忙转回来，赶紧又换了一棵树继续找他。意外的人集体惨不忍睹地闭了闭眼，因为陈辉兰乐开场绕了一个圈，真的绕到他身后去了。江晨蹲在草丛里，看着他惊弓之鸟般不停地换位置，慢慢要换到自己附近，他 抬手一个封印符，自此奠定了这场对局的基调。不过邮件到底手长，而且玩的又是侧重群攻的体系，有很多大面积的群攻不容易躲，江晨弄死他的时候还有 46% 的血，这十分牛了。直播间不禁刷起了一串三，见 EY 的守擂选手出场了，是他们队的王牌傀儡师 ID 野火。大概是性格的原因，他的心态很稳，脸上甚至带着几分笑意，进游戏就打了招呼。 前辈好。 嗯。 前辈刚说以前最喜欢打剑客，现在呢？ 傀儡师。 众人笑抽，见野火又冒了泡。 为啥？我还以为你会说暗冥师呢。 你很快就知道了。 很快的意思是双方一见面，野火并迅速召唤出两个攻击傀儡，把大佬追得满地图跑。见两个不够，他又召唤出了第三个，要把对方围住，一口气弄死。 这陈辉来的是不擅长打傀儡师？ 或许，毕竟是后期新加的职业。 不对，我那天有看过他直播哦，他队伍里是有傀儡师的，私下里面肯定 PK 过。 但他都没打掉傀儡多少血呀、啊？哎，等，我知道了。 几乎同一时间，野火也想明白了，脸色微变，急忙召唤出解控的傀儡。但就在这一瞬间，只听砰的一声，其中一只傀儡的身上炸开一团血雾，紧接着爆破声响成一片。 因为我发现傀儡的身上能叠封印符，多可爱啊。 不仅可爱，还比普通玩家迟钝，他能放心大胆的叠。爆裂风暴每炸一次，冷却时间就会缩短一点，而且在炸的同时还能再往上叠。野火知道这个机制，原本想操控傀儡解控，但刚要出手，一个封印符便突然飞过来，直接封住了他的技能。江晨不和他客气，开始炸他的守护傀儡。等野火封印结束，就见守护傀儡在他面前化为了灰烬。但这还不是最惨的，最惨的是江晨炸了这么多下，爆裂风暴已经瞬发了。一个瞬发的70级大招，据说当年鸟谁谁死。虽然现在已经99级，但爆裂风暴的机制是伤害叠加，他是个脆皮，根本吃不起，急忙后撤拉开距离，结果又是一个封印符，江晨定住了他的行动。耳边只听砰砰炸响，封印符在他身上连成一片，伤害层层拔高，血条眨眼间清空。傀儡师身体前倾扑倒在地上，刚召唤出来的傀儡一点点风化消散在空中。封印师收手站定，斯文地推了一下眼镜，金色的胜利闪出来，几乎要飞出屏幕。一穿三，观众齐齐尖叫鼓掌，直播间也是一片欢腾。陈辉蓝乐复出战，首局擂台一穿三。 啊，陈晨真帅， 牛批一穿三， 决定了，我要去买攻击系的封印师。 看看科普吧，稳定手速500-600才能有这个程度，而且叠的时候既有时限还不能断，断了就前功尽弃了。你去试试在对方移动过程中叠封印符，能叠5个以上我就服你。 还以为擂台叠不出这么高的封印符，没想到啊，以后傀儡师看见他怕是得绕道走。 擂台只打三场， NXK 率先拿到三分，双方离席。江晨慢悠悠回到己方阵营，见方景行迎了上来。爽吗？ 啊，还行。 方景行笑着对他抬起手臂，江晨看一眼，上前两步抱住了他。 掷地有声专注精品声音制作，点击订阅关注，更多好声音等你来发现。